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44节：刚强不仁，狠戾自用。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孔子所取的刚毅是主于礼者，太上所借之刚毅是动于气者，这是我们首先要辨别的。决定不能够错解其意。人生病，肉体部分麻木，就叫做不仁。麻木的时候，不知痛痒。正如同麻醉是相同的，这是简单解释什么叫刚强不仁。凡是刚强而不仁的这种人，也就是说完全是意气用事，感情用事，不讲道理的，随顺自己的喜怒，待人接物，如果不合自己的，不但排斥，往往妄加陷害，这个里头写得好啊。他说好刚识气之人，待人于物不知痛痒，纯是煞机。我们冷静的思维，我们有没有犯这个毛病？不是不想害人呢，是没有害人的机会，没有害人的权柄啊。如果自己当权，自己有机会，不知道害多少好人，不知道障碍多少好事。 为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有呢？自己的烦恼习气没断呢，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。总是想着损人利己，只要有这个念头在，太上所讲的悖逆大恶，这七条啊，必定具足啊。纵然我们没有权柄在手，没有机会陷害人，可是这个念头有啊，这就不得了。念头的善恶，往往连自己都不能够觉察。可是天地鬼神看得很清楚啊，诸佛菩萨那就更不必说了。所以一个善念起，天神拥护你；一个恶念起，妖魔鬼怪就围绕你，给你做助缘，成就你的恶行。这些事实真相太多太多了啊！稍稍留意的观察都在我们的周边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善知识少啊，恶知识多啊。善知识成人之美，恶知识助人作恶。可是古人说的话，刚强没有不摧折者，这是说的果报啊。如果这种刚强不仁之人吃过几番大亏，受过种种折磨，他的气焰逐渐下降，渐渐知道回头了，那是不幸当中的大幸。可以免堕三途啊。他这个地方举了一个例子，宋朝包公大家都知道啊，包公这个人刚强，但是他明理，这是夫子所说的，他判断刑事案件，如果有人向他官拜，向他求情，他往往是当面呵斥。但是 要有人跟他讲理，讲得很有道理，他也欢喜接受啊。他不是不讲理呀、啊，他是个不讲情面、明白道理的人，所以大家对他佩服啊，对他尊重啊。这是一个刚强明理之人，所以他有智慧呀，能断案呢，这是仁者之勇也。可是今天明理的人不多啊，他所明的理是自以为是，这是理。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？还是一句老话，不读圣贤书之过。圣贤书太多了啊，儒家少者如五经十三经，佛家的经典更是浩如烟海啊。从小没有学，现在想学来不及了，所以在世间行事如何让自己有能力明辨是非、明辨邪正，正妄善恶利害，只要你有能力辨别，这是真智慧，这就是真学问啊。但是不读经不读史，你这个智慧从哪里来？印光大师慈悲，他老人家明了啊，现在劝世间人去读经读史已经不可能了，办不到了，所以他提出一个救命的丹方啊，拯救今天的世界。他选了三本书，《了凡四训》、《感应篇汇编》、《暗示全书》。啊，这个三样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辨别邪正是非利害的能力。大师一生极力的提倡，大量的流通这三种书，目的是挽救我们现前全世界的劫难啊。几个人能知道大师的 苦心，我在1977年第一次接受香港同修邀请，到这个地方来讲楞严经。那一次我在香港住了4个月，前2个月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，看到图书馆收藏印光大师红发社的所流通的经书，我从版权页里面看到大师一生将这3种书印行流通不下300万册，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。大师是佛门净宗一代祖师，对于佛教的经论为什么不能够大力提倡，而将这3种书印了这么大的数量。我冷静的思维，越想越有道理。经论好，来不及了，没有办法救济。尤其不相信佛教，相信其他宗教的信徒，对佛教有怀疑，有抵制。那么这3种书不是佛教的，可以超越宗教的界限，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受持。这个是善巧方便啊，目的是在挽救众生面临这一次的大劫难，天灾人祸。如何有气有效的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呢？关键就是有没有方法令一切众生醒悟过来，不再迷惑，不再颠倒，就是刚才说的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有能力辨别邪正，辨别是非，辨别善恶，辨别利害。他只要获得这个能力，这个劫难就有救啊。因此在那个时代，以当时的技术这个印刷的技术，流通那么大的分量，可是在今人眼光里面来看，量还是太少了。就以中国来说吧，中国人口现在13亿，可能会到14亿了。300万册算什么？尤其是这些典籍，都是半个世纪以前流通的。 这半个世纪之后能够留下来的啊，还能够剩下来的，我看充其量只有十分之一了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要接着干呐，要大量流通啊。半个世纪之前的读书人还能读文言文，现在人看到印族流通这些典籍，在文字上就产生障碍，这是很可悲的现象啊！于是我们呢，用口语的讲解，现在我们流通录像带、录音带、光碟，让大家有机会听。楞严会上，文殊菩萨说得好：“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啊，娑婆世界众生，耳根最利。”我们今天要救这个劫难，要从根本下手，根本就是如何令一切众生回心转意啊！在心理上做一个大转变，劫难才能够化除。这个道理，佛在经典上讲得很透彻。大经上常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这一句话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心想生，心就是能现的，想呢就是识，能变的。我们看现在社会大众，他们想的是什么？他们念的是什么？他们说的是什么？他们做的是什么？如果这一切都是不善的，感应就是天灾人祸。如果想的、念的、说的、做的都是善的，那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华藏世界。这个需要教啊！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都是以师道的身份出现。释迦牟尼佛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他所示现的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。孔老夫子在中国示现的也是这个身份，唯有这个身份才能救人，才能救世。我们要懂得 心善，就现好相啊；意善，就变好境界；行善，自利利他了。人能具足这三善，前途一片光明。纵然现前受一些苦难，小事啊，人生几何呢？时间非常短促啊！佛教我们修忍辱波罗蜜啊，这几十年的寒暑啊，这几十年的折磨。谁折磨我们呢？一些愚痴迷惑颠倒的众生啊，他不明理啊，佛菩萨以善心、纯善之心、纯利之心对他，他还要侮辱佛菩萨，还要陷害佛菩萨，佛菩萨没有退心呐，佛菩萨没有掉头而去啊，这是佛菩萨给我们做的榜样啊，给我们做的示范呐。诸佛菩萨尚且如此，我们算什么呢？受一点折磨，受一些伤害。正常的呀，这几十年光阴度过了，我们有好地方去啊。所以不可以舍弃苦难的众生，众生越苦越是愚痴啊，越是愚昧，我们越要怜悯他，越要帮助他。不能因为他的心行不善，无恶不作，就舍弃而不顾了。这不是个仁慈的人。这也是不孝之人呐。不孝不敬，不仁不义，怎么能够学佛？怎么能够成佛？所以我们跟世人不可以同一个之见啊，无论他以什么态度对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守住原则，我们以真诚心对他，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智慧心、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。我们是行菩萨道啊，要修忍辱波罗蜜，要修六度万恨，长时间来感化这些众生，他们有佛性，他们会回头啊，只是一时的迷惑而已。所以自己要反省，自己要行道。 唯有自己不堕落，才能够拯救苦难的众生。这两句意思还没有讲完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明天我们再接着讲。